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怎又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苍苍，天茫茫，怎又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苍苍，天茫茫，怎又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。 什么阻挡着未来？ Mountain Time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条伤心的街，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？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？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